Namo Bachala Vadi Dalela Lunchele Baladi Vaisas Daya Budaya Bachala Vadi Dadiyata Om Vaisudaya Vaisudaya Shama Shamala Samanda Vapa Shasa Balana Cheto Chehana Subhava Vaisude Abhishin加都曼苏切达瓦拉瓦加那阿米利塔比塞格玛哈曼德拉巴德阿哈拉阿哈拉阿尤索达拉尼苏达亚苏达亚那维苏德无舍尼沙拉维加亚维苏德沙哈斯拉拉哈斯米山湖地点的桑尔瓦达塔切达瓦鲁切尼山腾巴拉米达巴里布罗尼桑尔瓦达塔切达西里达亚迪舍达那迪舍迪迭玛哈穆德里瓦尔拉加亚山哈达那维苏迭萨尔瓦瓦拉南巴亚从而加迪巴里维苏迭巴罗迪尼瓦达哈亚阿尤瓦苏迭什玛亚迪斯迪迭牟尼牟尼玛哈牟尼达塔切达布德格迪巴里苏德乌斯布德普德苏德加呀加呀维加呀维加呀斯玛拉斯玛拉萨尔瓦布德迪斯迪德苏德瓦日里瓦哲拉杰尔皮瓦吉杰佛子萨利伦萨尔瓦萨多南迦迦亚巴里维苏迭萨尔瓦迦迭巴里苏迭萨尔瓦达塔迦达西杰亚萨玛索沙亚姆多萨尔瓦达塔切达萨玛索沙迪斯迪迭菩提亚菩提亚维菩提亚维菩提亚波达亚波达亚维波达亚维波达亚萨曼达巴列苏德萨尔瓦达塔加达西里达亚迪斯达亚迪斯迪迭玛哈穆德勒苏哈